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燕军兵临济南城下，并给济南守将书信一封，要求他们三日之内开城投降。对此，济南诸将一筹莫展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叫宋义的书生提出了一个办法，答应朱棣的要求，却不投降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济南城内一片水深火热，骊山脚下燕王君臣却是心情大好。这一天，朱棣起了个大早，盥洗完毕之后，他带着金钟，在一干亲兵的护从下，兴致勃勃地向山顶登去。骊山乃是华夏名山，相传舜帝为民时曾躬耕于骊山之下，因此又称舜耕山。其山峰峦叠起，山间绿荫葱葱，古木参天，山道两旁的峭壁上还有隋代开皇年间开凿的石佛雕像，其状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。朱棣等人漫步其间，一览名山美景之余，尚可就着一众名胜古迹畅谈古今，倒也十分逍遥。走到半路时，朱棣抬头一望，见前方平台处长着一棵大槐树，待到近前，发现此树树干半枯，后于空心中生一幼树，竟成了连体之状。朱棣心念一动，随即扭头对身后的一个戎装亲兵笑道：“呵呵，纪纲啊，此莫非就是秦琼拴马之术？”“是的，殿下。”那亲兵答应一声，忙加快步子，连登几级台阶儿，待到平台上才舒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哈哈，相传秦叔宝曾到骊山上给母亲烧香拜佛，保佑平安，为表孝心，就把马拴在树上，脱靴赤脚上山，后人呢就把这棵树叫成秦琼拴马槐了，也叫唐槐。此后连体幼树长出，形如慈母抱子之状，便又称其为母抱子槐，正好应了秦琼以孝事母的典故。”朱棣听了哈哈笑道：“哈哈，小伙子不愧是山东本地人呐，对本地的风物倒是耳熟能详。”回朱棣话的这位亲兵名叫纪纲，是济南本地人士，但一直不得志，于是在燕军到来之后投效了朱棣，并献上了水淹济南之计。因为这件事，朱棣是大赞其才， 本想招其入幕，做个随军参子。不过纪纲觉得战乱之际最重军功，做个谋臣远不如赚取军功来的实在。权衡利弊，他情愿做个武官。不过武官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，纪纲此人文武都有两把刷子，但他毕竟是半道赴燕，投效时又是孤身一人，如此要直接到军中任职肯定不合适，且一旦到军中带兵，与燕王之间就隔了几层，关系疏离不说，就连出谋划策也不方便。想来想去，纪纲心念一转，便向朱棣请求，请出任其驾前亲兵。朱棣见这个贡生要弃文从武，虽然接压，但是却慷慨应允，随即授其百户之职，让他在身边伺候。如此一来，朱棣更认定了他是文武双全，心中愈发的器重。此时见朱棣夸奖，纪纲躬身一笑道：承蒙殿下夸奖，以臣看来，殿下此番到这秦琼拴马之处，倒也是一个祥兆。哦，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？秦琼者，唐宗之大将也。后人之所以在此评吊秦琼，除了因其忠孝无双之外，更是因为他辅佐唐文皇，荡海内群雄，杀无道太子，进而开创一代盛世之故。今朝中坚定横行，殿下以靖难一失，扶正社稷，与当年唐文皇故事无异。现济南城破在即，殿下也将南下两淮，渡江入朝。值此拨乱反正之际，殿下与秦琼一计，岂非大吉呀？朱棣听了这话，心中大乐。李世民文韬武略，为千古帝王典范，朱棣对其素来敬仰。而在起兵之后，他更是暗中将靖难大业与当年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相提并论。纪纲此时由秦琼说起，将自己比作千古一帝唐太宗，朱棣听了岂能不得意万分。只不过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乃是为了夺嫡，而自己的靖难至少表面上还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的。想到这里，朱棣只是淡淡的一笑说道：哼，急则急矣，不过本王虽敬唐太宗，却未必事事效仿于他，你切莫隐身太过呀。是，臣明白。两人说话之间，一直被落在后头的金钟也气喘吁吁地登上了平台。朱棣与纪纲的对答，他悉数听在耳里。见纪纲顺杆地向上爬，金钟不禁眉头一皱。金钟不喜欢这个纪纲，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，其根源便在纪纲提出的这水淹济南之策。毕竟淹城之举祸延甚广，不光是南军，济南城的百姓也深受其害。这对于受儒家熏陶多年的金钟来说，情感上很难接受。当然，战事凶危，济南迟迟不克，对燕军接下来的南进战略构成了重大影响，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这个点子由纪纲提出来，就很让金钟意外了。纪纲不仅是世子出身，还是济南本地人士，在乡土观念极重的古代，一个孔孟门生竟然以水淹故乡作为投效之资，这实在是有点六亲不认了。而且纪纲畅言此策时毫无顾忌之色，当时金钟就认定此人乃利欲熏心、寡廉鲜耻的宵小之辈。虽然出于局势所迫，金钟对燕城本身没有太过阻拦，但对纪纲这个人，他的内心却是颇有鄙夷。此时见到他又在朱棣面前溜须拍马，金钟顿时厌恶之情更甚，于是上前故意岔开话题说道：王爷，再往前走一截便是齐燕九点坊了，那边视野开阔，咱们不如到那儿去歇歇。哦，那便依你。朱棣精神一振，说着抬脚就走， 金钟与纪刚对望一眼，两人紧紧跟上。这时从山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待来人靠近，朱棣一看才知是马和。见到朱棣，马和立刻跪下禀道：王爷，济南那边派人求见王爷。 哦吼，终于来了，来者何人呢？ 此人自称名叫宋义，受山东布政司右参政铁铉之命前来请降。 宋义， 朱棣迅速在脑海中搜索一遍，发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不过城中来人毕竟是好事，不管他是谁，总之是来请降的。朱棣心中一喜，说道： 命他在辕门口等候，再命旭儿、世红还有张老将军去中军大帐与本王一起接见。 是，马和答应一声，匆匆地下山去了。朱棣呵呵一笑，对金钟和纪刚说道： 人家都说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不想本王连半日的闲暇都享受不到，便又要料理着红尘俗事了。 纪刚反应快，忙陪笑说道：哎呦，王爷，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？此人必是来投降的，等到济南城拿下来，王爷再访骊山也不迟啊。 哈哈哈哈，到时候恐怕就没这功夫了。 朱棣哈哈大笑，也不再多言，出庭下山而去。纪刚与金钟也连忙跟上。等到三人回到中军帐中，朱高煦与朱能、张玉已经等候多时。见众人到齐，朱棣在帅椅上坐定，意气风发地对旁边伺候的黄眼道： 去换那个响矢进帐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黄眼一阵小碎步跑出去，不多会儿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文士便垂手而入： 草民宋义叩见燕王，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。 一进帐，宋义便大伏于地，毕恭毕敬地从怀中掏出一份降表呈递给朱棣。朱棣见来人自称草民，又是一身生员服饰，不由一愣，心想这铁铉怎么派个平民过来呢？他心中一阵愠怒，当即看也不看，便把降表丢在帅案上，冷冷地说道： 你是个生员，并不是朝廷官吏，怎么能充作铁铉的使者呢？ 回王爷话，草民确实乃铁参政所派，天兵取德州之后，布政司衙门的官吏大都难逃，铁参政有守土之责，需旁人相助，故授权草民历成教育之职，纳入幕中。因事出仓促，未有正式履职，所以没有官服，失礼之处还请王爷恕罪。 听了宋义的解释，朱棣神色稍缓，但语气仍是不屑： 哼，他们既然抗拒天命，负隅顽抗，又为什么派你前来啊？ 宋义满脸诚恳地答道： 回王爷话，臣等识朝廷俸禄，自当以王命侍从。当今皇上为奸人所媚，残害王爷，吾等虽知其谬，但可于圣命，不敢妄开城门以迎天兵，其间委屈还请王爷明察。 哦，好一个可于圣命，那现在怎么又不惧圣命了呢？ 朱棣冷笑，口中颇有些戏谑：王爷昨日射书入城，小以大义，我等方知王爷之恩德，也知道王爷奉天靖难，实乃效周公旧例，匡扶社稷的义举。王爷小谕传开，何成军民如梦初醒，都说应该顺应天命，不可再冥顽不灵。所以铁参政与圣参将合议，特派草民出城向王爷表明心迹，愿率何成军民举城归降。 见到宋义面不红心不跳的信口胡诌，朱高煦觉得又鄙又好笑，当即轻蔑地说道：哎，得了吧，不就是怕被水淹吗？直说投降就是了，啰嗦这么一大堆干什么呀？ 旭儿不得无礼。 朱棣脸一板，呵止了他，然后又问宋义： 盛参将，盛庸，这李九江不是在城内吗？怎么成了盛庸主事了？ 回王爷话，李大帅自回城之后便卧病在床，现在城中的军事都由盛将军主持。 哦， 朱棣这才明白过来，前些日子济南军民奋勇守城，打得颇有章法，朱棣还纳闷这李景龙怎么突然就变得懂兵法了呢？原来是已经被盛庸架空，再一想，自攻打济南起也确实没有再看见李字大旗，由此可印证这个宋义所说并无虚假。于是又问道： 那李九江呢？他也愿意投降，还是被你们挟持了？ 哦，没有没有，大帅也愿意归降，然而他已经身染沉疴不能世事，所以降表由铁参政和盛参将领衔。不过大帅说了，等到王爷进城，他一定负荆请罪，请王爷责他督师以抗天兵之过。 呵呵，那就不必了。 朱棣呵呵一笑，要不是李景龙领兵，他没准儿就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了。从这个层面上说，朱棣感谢李景龙都来不及呢。其实按照朱棣的本意，他并不想抓住李景龙，不过事已至此，那也只好照单全收了。待重新将降表拿起来，朱棣粗粗地扫视了一眼，随即点点头说道： 很好，既然愿意归降，本王便不计较你等先前抗拒天兵的罪过，回去跟盛庸还有铁铉说，今日本王便下令堵上洛口溃堤，让他们明日开顺天门放我军进城，至于他二人所属官吏，本王也是既往不咎，届时另有封赏。 谢王爷厚恩，王爷宽宏大量，济南一城官民感激涕零。只是说到这里，宋义忽然面露犹疑之色，嘟囔着说道：草民尚有两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王爷应允。 哦， 朱棣脸上露出一丝疑惑，你还有何请求？王爷恕罪。宋义又磕了个头，小心禀道：一个是请王爷可否宽限数日，待三日后再进城。宋义一说完，朱棣便皱着眉说道： 这是为何？你等既已投降，便当即开城门放我军进城，如今却有拖延，莫非县城之事有诈吗？ 哦，王爷不要误会，其一是因为王爷命人扒开洛口河堤，眼下城中水深四尺，百姓多有惊恐，若能多待两日，待城中水退，百姓也可安心。其二，城中守军虽大多愿降，但仍不乏愚昧不可及欲作困兽之斗者，此部军事尚需安抚，否则恐生动乱。宋义说完，朱棣想想也有道理，虽说又要多花费两天，但若能平平安安地拿下济南，倒也不算亏。反正现在朝廷估计还在一片混乱之中，要重新组织大军也没有这么快。于是他点点头说道： 这一条允了，那第二条呢？ 这第二条还请王爷在城门大开之时亲领大军入城，莫要先遣别将。 嗯，你这是何意呀？ 朱棣蓦然警觉，当即厉声说道： 莫非你等于谋害本王吗？ 哎呀，王爷又误会了，只是先前天兵攻城，济南合城军民皆奋力抵抗，杀了不少王爷的部属，如今济南虽降，然城中军民仍心存忐忑， 怕有天兵不听从王爷令旨，届时心存报复之意，在城中烧杀抢掠，故请王爷亲自领兵，百姓方得安心呢。 朱棣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道，这个你自可放心，我军军纪严明，绝不会出现此等情况。 可宋义依然是不依不饶地说道，草民自是放心，然合成军民却未必能放心呢。王爷请恕罪，自您兴师靖难以来，山东全省官员都说王爷的天兵乃是穷凶极恶之辈，凡有破城都劫掠一空，此等浪言自是属被诋毁，然庶民不知其缘故，故多信之不疑，济南军民前番相抗也是据天兵抢掠之故，此等流言传播日久，深入人心，一时难以消除啊！唯有请王爷亲自领兵入城，百姓才能放心，毕竟王爷是太祖亲子，大明亲王必不会行此恶举。 混账，胡说八道！ 宋义这话无疑把燕军所有将领都扫进去了，所以他一说完，朱能和张玉便都愤怒相斥。不过宋义对他们的怒骂充耳不闻，仍自顾自地说道，实不相瞒，如今盛将军与铁参政虽定义县城，然而城中仍有不少军民心向朝廷，若不能使百姓安心，他们一旦闹起来，恐怕全城立马又要大乱，此间种种，盛铁二位大人也不得不心存忌惮，所以唯有将王爷亲自领兵进城之举告知合成百姓，方能使大家心安，宵小之辈也不能滋事，如此一来济南方能保全呢。朱棣一阵沉默，宋义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，济南之所以投降，说白了就是城中军民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，如果因为投降一事而生出大乱，那反而是得不偿失。就在方才，朱棣已看见济南城内乱成一团，这种情况下若真有朝廷的死党拒不从命，很容易就在城中闹出大变，故而为了安抚城中民心而要求自己亲自带兵入城，这个要求也算合理。而且朱棣还想到，既然济南人是为了自己保命，他们就更不会用这种方式谋害自己，现在燕军实力远超济南守军，破城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，一旦自己被害，城外的十万燕军将士岂能不拼死报复呢？风险肯定是存在的，但也未必就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害人。念及于此，朱棣已经心有所动了。而且就在这个时候，朱棣还想到了将来，若不答应亲自进城，那盛庸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投降，到时候要么是将济南彻底淹了，在史书上留下千古骂名，要么是继续强攻，这样损失惨重不说，即便果真破城，恐怕也要花费许多时日。到那时，朝廷各路兵马重新集结，两淮的空虚必被填补，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机可就眼睁睁地付诸东流了。想到了这里，朱棣终于下了决心， 好吧，依你便是，回去告诉盛庸和铁铉，让他们好生说服百姓，三日之后本王亲率大军进城，若你等敢心生歹意，我十万天兵在此，必叫济南寸草不生。 见到朱棣应允，宋义心中乐开了花，不过表面上仍然是一片诚恳地说道， 王爷放心，臣等绝不敢欺瞒王爷，三日之后顺田门内必将黄土铺路，净水泼街，百姓单食湖江，以迎王爷进城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